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50，梁冀六，高祖武皇帝六。普通五年春正月辛丑，魏主四南郊。三月，魏以临淮王玉都督北讨诸军事，讨破六韩拔陵。下四月，高平镇民贺连恩等反，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，攻高平镇以应拔陵。魏将卢祖谦击破之，琛北走。魏可孤攻怀朔镇经年，外援不至。杨军使贺拔胜以临淮王玉告急，圣穆敢死少年十余计，也四系溃为出。贼计追及之，圣曰：“我贺拔破胡也。”贼不敢逼。圣见玉于云中，说之曰：“怀朔被围，旦夕沦陷。大王今顿兵不进，怀朔若陷，则武川亦危。贼之锐气百倍，虽有良平，不能为大王计矣。”欲许魏出师，圣还，复突围而入。军复遣圣出参武川，武川已陷，圣迟还，怀朔亦溃，圣父子俱为可孤所虏。五月，临淮王玉与破六韩拔陵战于五原，兵败，欲作削除官爵。安北将军陇西李叔仁又败于白道，贼势日盛。魏主引丞相、令仆、尚书、侍中、黄门于显阳殿，问之曰：“今寇连横槊，逼近金陵，即将安出？”吏部尚书袁修义请遣重臣督军镇横槊以汉寇。帝曰：“去岁阿那归叛乱，遣李崇北征，崇上表求改镇为州，朕以旧章难革，不从其请。寻崇此表，慨朕护非计之心，至有今日之患，但既往难追，聊复略论耳。然崇贵戚众望，气势英敏，意欲遣崇行，何如？”仆射萧宝寅等皆曰：“如此实合群望。”崇曰：“臣以六镇辖僻，密而寇戎，欲以魏越比心，岂敢导之为乱？臣罪当就死，陛下赦之。今更遣臣北行，正是报恩改过之秋。但臣年七十，加之疲病，不堪军旅，愿更择贤才。”帝不许。修义天赐之子也。陈光曰：“李崇之表，乃所以销祸于魏蒙，至胜于无形。魏肃宗既不能用，即乱生之后，曾无愧谢之言，乃更以为崇罪，彼不明之君，乌可与谋哉？”诗云：“听言则对，诵言如罪，非用其良，复必我辈，其事之谓矣。”人参。家崇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，北讨大都督，命辅军将军崔仙、镇军将军广阳王申接受崇节度。申家之子也。六月， 以豫州刺史裴遂督征讨诸军事以伐魏。魏自破六韩拔陵之反，二下滨梁，寇道风起。秦州刺史李彦正行残虐，在下皆怨。是月，城内薛真等聚党突入州门，秦彦杀之，推其党莫哲大提为帅。大提自称秦王，为遣雍州刺史元志讨之。初，南秦州豪右杨松伯兄弟硕为寇盗，刺史柏陵崔游右之使降，引为主簿，皆以辞色，使税下群低，继而因宴会尽收斩之，由是所部莫不猜惧。尤闻李彦死，自知不安，欲逃去，未果。成民张长命、韩祖香、孙延等攻尤，杀之，以成应大提。大提遣其党捕胡，袭高平，克之，杀镇将贺连略，行台高元荣。大提寻族，子念生自称天子，至百官，改元天监。丁酉，为大赦。秋七月甲寅，为遣吏部尚书袁修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，率诸将讨莫哲念生。崔仙为李崇节度，与破六韩拔陵战于白道，大败，单骑走还。拔陵并立攻崇，崇力战不能御，引还云中，与之相持。广阳王申上言，先朝都平城，以北边为重，盛简亲贤，拥辉坐镇，配以高门子弟，以死防恶，非为不费仕宦，乃更独得复除，当时人物心目为之。太和中仆射李冲用事，凉州土人悉免私役，地乡旧门仍防边戍，自非得罪当世，莫肯与之为伍。本镇驱使，但为余后白职，一生推迁，不过君主。然其同族留京师者，得上品通关，在镇者即为倾土所隔，或多逃逸，乃郡边兵之隔，镇人不听浮游在外，于是少年不得从师，长者不得游宦，独为非人言之流涕。自定鼎一落，边任一清，为抵制凡才，乃初为镇将，转乡磨习，专事聚敛，或诸方奸吏犯罪配边，为之指宗，正以惠利，边人无不切齿。及阿那归背恩纵略，法奔命追之，十五万众渡沙漠，不日而还。边人见此原师，遂自义清中国。尚书令陈崇求改镇为州，意义先决，朝廷未许，而高阙戍主御下失和，拔陵杀之，遂相率为乱，攻城略地，所过一灭，王师屡北，贼党日盛。此段之举，指望萧平，而崔仙知轮不返，陈崇与陈勋巡复路， 相与环次云中，将士之情莫不解体。今日所虑非止西北，将恐诸镇寻意如此，天下之事何意可量？书奏不行。赵征催先系廷尉，先以女祭田园，录原意，足得不作。丁丑，莫哲念生遣其都督杨伯年攻求究河池二戍，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伊翔等击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东益州本堤王杨绍先之国，将佐皆以成民敬勇，二秦反者皆其族类，请先收其器械。子建曰：“成民硕经行阵，辅之足以为用，及之则腹背为患。”乃西召成民未遇之，继而见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诸郡，内外相顾，足无叛者。子建兰根之族兄也。为凉州床帅于菩提等执刺史宋颖据州樊。八月庚寅，徐州刺史常景俊拔魏同城。为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曰：“凡时少兵精，利于速战，粮多足众，适宜持久。今陇贼猖狂，非有速序，虽据两城，本无得意，其势在于急攻，日有降纳，迟则人情理举，坐待崩溃。夫标志封举，逆者求万一之功，高壁深垒，王师有权制之策，但天下久泰，人不小兵，奔利不相待，逃难不相顾，将无法令，是非教习，不思长久之计，各有轻敌之心。如令陇东不守，千军败散，则两秦遂强，三辅微弱，国之右臂于斯废矣。一斥大将坚壁勿战，别命偏皮率精兵数千出麦积崖以袭其后，则千陇之下群妖自散。魏以苗为统军，与别将淳于旦俱出梁邑。魏至，莫哲念生遣其弟高阳王天生将兵下陇，甲午都督元志与战于陇口，至兵败，弃众东保齐州。东西部敕勒皆叛魏，附于破六韩拔陵。魏主史思李崇及广阳王申之言，丙申下诏：诸州镇军冠非有罪配利者，皆免为民，改镇为州，以怀朔镇为朔州，更命朔州曰云州，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，抚慰六镇，使六镇以进叛，道元不果行。先是待人迁落者，多为选部所役，不得仕进，即六镇叛，原意乃用带来人为传召以慰阅之。廷尉凭带人山尾奏计，称义得美，插卓伟为尚书二千担郎。秀容人起伏莫于聚众攻郡，杀太守。丁酉，南秀容木子万余起真 傻太仆清陆延，秀荣酋长尔朱荣讨平之。荣与建之玄孙也，其祖代秦，常出猎，不民射虎，误中其弊。代秦拔剑，不复推问，所部莫不感悦。官至四州刺史，赐爵梁郡公，年九十余而卒。子新兴立，新兴时，畜牧犹繁稀，牛羊驼马色别为群，弥漫川谷，不可生数。魏美出师，新兴折献马及资粮以助军，高祖加之。新兴老，请传爵于子荣，魏朝许之。荣神机明绝，欲重严整，使四方兵起，荣因有大志，散其畜牧资财，昭和骁勇，接纳豪杰。于是景侯司马子如、贾显度及五原段荣、泰安窦泰皆往依之。显度显智之兄也。戊戌，莫哲念生遣都督窦双攻魏盘头郡。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窦念祖击破之。九月戊申，成景郡拔魏睢陵。戊午，北兖州刺史赵景岳为荆山，裴遂率骑三千袭寿阳。壬戌夜，斩关而入，克其外郭。为扬州刺史长孙志遇之，一日久战。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，遂引兵还。别将即为淮阳，为使邢台立道元都督河间王琛就寿阳，安乐王建就淮阳，建权之子也。为西道邢台元修义得封疾，不能治军。人参为以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邢台大都督，率诸将讨莫哲念生。宋颖密求救于突遇浑王符连仇，符连仇自将救凉州，于菩提弃城走，追斩之。成民赵天安等复推宋颖为刺史。河间王琛均至西峡时，解窝阳围，赴荆山戍。清冀二州刺史王神念与战，为琛所败。冬十月戊寅，裴遂袁术攻魏建陵城，克之。辛巳，拔曲木。扫鲁将军彭宝孙拔琅琊。为瀛州城民刘安定就德兴指刺史李仲尊据城反，城民王鄂儿斩安定以降，德兴东走，自称燕王。胡琛遣其将素秦明达寇滨夏北华三州。魏遣都督北海王浩率诸将讨之，浩降之子也。甲申，彭宝孙拔潭丘。辛卯，裴遂拔狄城。丙申，又拔辟城，进屯漓江。壬寅，为东海太守韦敬新以思吴城降。定远将军曹世宗拔曲阳，贾臣又拔秦墟，为守将夺弃城走。为使黄门侍郎卢同 持节以瀛州慰劳。旧德兴降而复返，赵以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，同屡为德兴所败而还。为朔方胡反，为夏州刺史袁子雍，城中食尽，逐马皮而食之，众无二心。子雍欲自出求粮，求其子严伯守统万，将佐皆曰：“仅四方离叛，粮尽援绝，不若父子俱去。”子雍泣曰：“吾世贺国恩，当毙命此城，但无时可守，故欲往东周，为诸郡迎数月之时。若幸而得之，保全必矣。”乃率羸弱以东夏州运粮，严伯与将佐哭而送之。子雍行数日，胡帅曹阿各拔腰击擒之。子雍遣遣人击书，斥城中努力固守，何成忧惧。严伯谕之曰：“吾父吉凶未可知，方寸交烂，但奉命守城，所为者众，不敢以私害公，诸郡幸得此心。”于是众感其意，莫不奋力。子雍虽被擒，胡人常以民礼视之。子雍为臣祸福，劝阿各拔降，会阿各拔卒，其弟桑生竟率其众随子雍降。子雍见邢台北海王浩巨臣诸贼可灭之状，号及子雍兵，令其先驱，使东夏州何境皆反，所在屯结。子雍转斗而前，九旬之中凡数十战，遂平东夏州。征税粟以馈统万，二夏由是获权。子雍怀之子也。为广阳王申上言：“今六镇进叛，高车二部亦与之同，以此疲兵击之，必无胜利。不若选练精兵守衡州诸要，更为后图。”遂与李崇引兵还平城。崇谓诸将曰：“云中者白道之冲，贼之咽喉，若此地不全，则兵四危矣。当留一人镇之，谁可者？”众举废牧。崇乃请牧为朔州刺史。贺拔杜拔父子及武川宇文公纠合乡里豪杰，共袭未可孤，杀之。杜拔寻与铁勒战，死。公亦斗归之玄孙也。李崇引国子博士祖营为长史。广阳王申奏营诈增首级，盗没军资，营作除名。崇亦免官削爵征还，身专总军政。莫折天生进攻为齐州，十一月戊申献之，执都督袁志及刺史裴芬之，送莫折念生杀之。念生又使捕狐等寇荆州，拜光禄大夫薛鸾于平凉东，鸾安都之孙也。丙辰，彭宝孙拔魏东莞，壬戌，裴遂攻寿阳之安城，丙寅，马头安城皆降。 高平人攻杀捕狐，共迎狐琛。魏以黄门侍郎杨玉兼侍中，直节兼北海王浩君，以救兵州。兵州为解，蜀贼张应龙、江神达攻雍州，雍州刺史袁修义请援，一日一夜书以九通。都督李书仁迟疑不复，谕曰：长安关中基本，若长安不守，大军自然瓦散，留此何意？遂与书仁进击之，斩神达，余党散走。十二月戊寅，为荆山降。壬辰，魏以京兆王济为太师、大将军，都督西道诸军，以讨莫折念生。乙巳，吴勇将军李国兴攻魏平靖关。辛丑，信威长史杨虔攻武阳关，壬寅攻县关，皆克之。国兴进为颍州，为颍州刺史裴寻与蛮酋西颍州刺史田普特相表里以拒之，围城近百日，为援军至，国兴引还。寻郡之孙也。为汾州诸胡反，以张武王荣为大都督，将兵讨之。为魏子建招谕南秦诸堤，稍稍降附，遂复六郡十二戍，斩韩祖襄。魏以子建兼尚书为行台刺史如故。梁八二邑二秦诸州接受节度。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，成民赵天安复职刺史以应之。是岁，侍中太子詹事周赦，作侍免。散骑常侍钱塘朱毅代掌机密，军旅谋议，方阵改易，朝仪赵赤皆点之。亦好文艺，多异能，经历敏善，上以事任之。六年春正月丙午，雍州刺史晋安王纲遣安北长史柳浑破魏南乡郡，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，庚戌又破马圈、雕阳二城。辛亥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为徐州刺史袁法僧素复原意，见一郊字，恐祸及己，遂谋反。为遣中书舍人张文博至彭城，法僧谓曰：“吾欲与汝去危就安，能从我乎？”文伯曰：“我宁死见文陵松柏，安能去忠义而从叛逆乎？”法僧杀之。庚申，法僧杀邢台高亮、昌帝，改元天启，立诸子为王，为发兵击之。法僧乃遣其子景仲来降。安东长史袁显和立之子也，举兵与法僧战，法僧擒之，执其手，命使共坐。显和不肯，曰：“禹翁皆出皇家，一朝以地外叛，独不畏良史乎？”法僧犹豫未遇之。显和曰：“我宁死为忠鬼，不能生为叛臣。”乃杀之。上使散骑常侍朱毅始于法僧， 以宣城太守袁略为大都督，与将军奕兴、陈庆之、胡龙牙、程景俊等将兵应接。莫哲天生军于黑水，兵势甚盛，为以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、西道都督，率众五万讨之。延伯与邢台萧宝寅均与马为，延伯素骁勇，宝寅促之使战。延伯曰：“明臣未攻，参贼勇怯。”乃选精兵数千，西渡黑水，整阵向天生营。宝寅均于水东，遥为济源。延伯直抵天生营下，扬威挟之，徐引兵还。天生见延伯众少，整开营逐之，其众多于延伯十倍，促延伯于水次，宝寅望之失色。延伯自为后殿，不与之战，使其众先渡，不武严整。天生兵不敢击，须臾渡壁，延伯徐渡，天生之众亦引还。宝寅喜曰：“崔军之勇，关张不如。”延伯曰：“此贼非老奴敌也，明公但安坐，观老奴破之。”癸亥，延伯勒兵出，宝寅举军继其后，天生西众逆战，延伯身先士卒，陷其前锋，将士进锐竞进，大破之，俘斩十余万，追奔至小陇，其拥及陇东皆平，将士激流采掠，天生遂塞陇道，由是诸军不能进。宝寅破渊川，俘其民以为奴婢，以美女十人赏齐州刺史魏兰根。兰根辞曰：“此县介于强寇，不能自立，故复从以救死。官军之志，以金而辅之，奈何助贼为虐，简以为见义乎？希求其父兄而归之。”以四，裴遂拔魏新蔡郡，召侍中、领军将军西昌侯渊藻将众前驱。南兖州刺史豫章王宗与诸将既进。癸酉，裴遂拔郑城，如影之间，所在响应。为河间王琛等旦遂威名，均于城府，累月不进。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节及斋库刀以促之，孝芬挺之子也。琛至寿阳，欲出兵决战，长孙志以为久雨未可出，琛不听，引兵五万出城击碎，遂为四镇以待之，使直阁将军李祖莲先挑战而委退。志琛西众追之，四镇竟发，魏师大败，斩首万余级。琛走入城，至勒兵而殿，遂闭门自固，不敢复出。为安乐王建将兵讨元法僧，击元略于彭城南，略大败，与数十骑走入城，见不设备，法僧出击，大破之，见单骑奔归。将军王希丹 拔卫南阳平，执太守薛谭上，谭上胡子之子也。贾诩以法僧为司空，封史安郡公，为以安丰王严明为东道行台，临淮王玉为都督，以击彭城，为以京兆王纪为太尉。二月乙未，赵景岳拔位龙亢。初，为刘腾祭卒，胡太后以魏主左右防卫微缓，原意亦自宽，时出游于外，流连不返，其所亲见亦不纳。太后察知之，去秋，太后对帝谓群臣曰：“今隔绝我母子，不听往来，复何用我为？我当出家修道于嵩山闲居寺耳。”因自欲下发，帝及群臣叩头泣涕，殷勤苦请，太后声色欲立。帝乃宿于家福殿，积数日，遂与太后密谋处议。然帝深逆行迹，太后有愤恚，欲得往来显扬之言，皆以告意，有对意流涕，许太后欲出家，忧不知心日有硕似，亦殊不以为宜，乃劝帝从太后所欲。于是太后朔谕显扬殿，二公无复进爱，一举原法僧为徐州。法僧反，太后朔以为言，亦深愧悔。丞相高阳王雍虽位居义上，而身未旦之，会太后与帝游洛水，用邀二公幸其帝。日宴，帝与太后至雍内室，从官皆不得入，遂相与定图意之计。于是太后谓义曰：“元郎若忠于朝廷，无反心，何故不去领军，以余官辅政？”亦甚惧，免官求解领军，乃以亦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侍中、领左右。戊戌，为大赦。人臣莫哲念生遣都督杨诈等攻求池郡，邢台魏子建击破之。三月己酉，上幸白下城，旅行六军顿所。乙丑，命豫章王宗全顿彭城，总督众军，并设徐州府事。己巳，以元法僧之子景龙为衡州刺史，景仲为广州刺史，上诏法僧及元略还健康。法僧驱彭城吏民万余人南渡，法僧至健康，上宠待甚厚。元略悟其为人，与之言未尝笑。魏召京兆王纪班师，北凉州刺史西修儒等，子魏兴亲魏凉州，攻直城。魏凉州刺史傅树衍遣其子敬少击之，修儒等败还。柔然王阿那归，魏魏讨破六韩拔陵，魏遣叠云巨人积杂物烙刺之，阿那归乐众十万，自武川西向沃野，屡破拔陵兵， 下四月，魏主复遣中书舍人冯俊烙赐阿那圭。阿那圭部落进强，自称赤连头兵斗伐可汗。魏元义虽解兵权，有总任内外，殊不自意有废黜之理。胡太后亦犹豫未决，侍中穆少劝太后速去之，少亮之子也。潘嫔有宠于魏主，宦官张景松说之云：“意欲害嫔。”嫔泣诉于帝曰：“亦非独欲害妾，将不利于陛下。”帝信之，因意出诉，解意侍中。明旦，意将入宫，门者不纳。辛卯，太后复临朝摄政，下诏追削刘腾官爵，除一名为民。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上书为清河王奕送冤，起诛元义等曰：“昔赵高秉秦，领关东鼎沸，今元义专位，使四方云扰，开逆之端起于宋为，成祸之末粮油流腾，以枭首诬公，斩骸臣族，以明其罪。”太后命发流腾之墓，戮散其骨，即墨加资，尽杀其养子。以子熙为中书舍人，子熙麒麟之孙也。初，宋为父便常曰：“唯姓书显，必败吾家。”李崇郭作游诏议曰：“伯恤兄叔，忠卿宋氏，若得杀身，幸矣。”为阿父元义超迁至洛州刺史，致仕除名，寻赐死。义之节领军也，太后以义党羽上强，未可促制，乃以侯刚代义为领军，以安其义。寻初刚为冀州刺史，加仪同三司，未至州，处为征虏将军，卒于家。太后欲杀贾粲，以义党多，恐惊动内外，乃出粲为济州刺史，寻追杀之，即没其家，唯义以妹夫，未忍行诛。先是，济世黄门侍郎元顺以刚直武义义出为齐州刺史，太后甄嬛为侍中，侍坐于太后，义妻在太后侧，顺指之曰：“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，不正元义之罪，使天下不得深其冤愤。”太后默然。顺成之子也。他日，太后从容为侍臣曰：“刘腾元义昔常邀朕求铁券，既得不死，朕赖不语。”韩子熙曰：“事关生杀，岂系铁券？且陛下昔虽不语，何解今日不杀？”太后悟然。未几，有告亦及地瓜谋诱六镇降户反于定州，又招鲁阳诸蛮侵扰伊阙，欲为内应，得其手书，太后犹未忍杀之，群臣固执不已，魏主亦以为言，太后乃从之。 赐义及地瓜死于家，由赠插票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。江阳王继废于家，病卒。前幽州刺史卢仝作一党除名。太后颇是庄氏，硕出游幸。元顺面见曰：“李妇人夫莫自称魏王人，手去珠玉，衣不文采。陛下母临天下，年垂不惑，修饰过甚，何以移行后世？”太后惭而还宫。赵顺责之曰：“千里相争，岂欲重中见汝耶？”顺曰：“陛下不为天下之孝，而耻臣之一言乎？”顺与穆少同职，顺因罪入其寝所，少拥被而起，正色让顺曰：“身二十年侍中，与卿先君弃廉执事，纵卿方禁用，何以想排突也？”遂谢氏还家。赵玉久之，乃起。初，郑熙之兄孙衍为司徒胡国桢行参军，司得幸于太后，人谓之之。萧宝寅之西讨，以衍为开府署，太后再摄政，衍请奉使还朝，太后留之，拜谏议大夫、中书舍人，领长史典狱，昼夜尽忠，每休沐，太后常遣患者随之。眼见其妻，唯得言家事而已。中书舍人乐安徐和粗有文学，先以阐释诏修，作喜福罕，后还复除中书舍人，又阐释清河王毅，一死初为雁门太守，还落复阐释原意，一败太后以和为义所后，复召为中书舍人。和又阐释正言，言以和有治术，仗为谋主。何以言有内宠，轻身承接，共相表里，事清内外，号为徐政。言累迁至中书令、车骑将军，和累迁至给事黄门侍郎，仍领舍人，总摄中书门下之事。军国诏令莫不由之。何有机变强力，终日治事略无休息，不以为劳。时有急诏，令竖立执笔，或行或卧，人别沾之，造次俱成，不失事理。然无经国大体，专好小术，见人较为恭谨，远近扶凑附之。几是黄门侍郎袁帆、李神鬼皆领中书舍人，为太后所信任。时人云神鬼亦得幸于太后，众莫能明也。神鬼求婚于散骑常侍卢义喜，一喜不许。黄门侍郎王宋谓一喜曰：“昔人不以一女一众男，卿岂义之也？”一喜曰：“所以不从者，正为此耳，从之恐祸大而速。”宋乃坚握一喜手曰：“我闻有命，不敢以告人。”女遂是他族。临婚之夕， 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，内外惶怖，一喜怡然自若。神鬼崇之子，一喜杜氏之孙也。胡琛据高平，遣其大将莫其丑奴、肃情民达等叩魏荆州，将军卢祖谦依瓮声讨之，不克。萧宝寅、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，引兵会祖谦等于安定，甲卒12万，铁马8000，军威甚盛。丑奴军于安定西北7里，时以轻骑挑战，大兵未交，则围走。延伯视其勇，且心有功，遂倡议为先驱击之，别造大盾，内为锁住，使壮士复以驱，为之排城，置辎重于中，战事在外，自安定北远远北上。将战，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，云氏降部且其缓失。宝寅、延伯未及月事，肃秦明达引兵自东北至，降贼自西境下，腹背击之。延伯上马奋击，遂被径抵其营，贼皆轻骑，延伯军杂不足，战久疲乏，贼乘舰得入排城，延伯遂大败，死伤近20000人。宝寅收众退保安定，延伯自耻其败，乃善甲兵募骁勇，复自安定西进，去贼7里结营。人臣不告宝寅，独出袭贼，大破之，俄顷平其数诈。贼见军士采掠散乱，复还击之，魏兵大败，延伯众流矢卒，士卒死者万余人。使大寇未平，复失骁将，朝野为之忧恐。于是贼势愈盛，而群臣自外来者，太后问之，皆言贼弱，以求月昧。由是将帅求义兵者，往往不语。5月，夷陵列侯裴遂卒，遂深沉有思路，为政宽明，将吏爱而惮之。仁子以中护军夏侯胆督寿阳诸军事，持意待遂。益州刺史林汝侯渊游遣其将樊文赤、萧世成等将兵为魏益州长史何安与小建，为益州刺史秉求前统军河南胡小虎、崔珍宝将兵救之，文赤袭破其诈，皆擒之，使小虎于城下，水河安令早降。小虎遥谓安曰：“我诈失备，为贼所擒，观其兵力，殊不足言，努力坚守。魏行台、富凉州援兵已至，与魏中军士以刀殴杀之。”西南道军司淳于旦引兵救小建，文赤置诈于龙须山上，以防归路。戊辰，旦密募壮士，也登山烧其诈。梁军望见归路绝，解凶惧，旦乘而击之，文赤大败，仅以身免。鲁士成等将吏11人，斩获万计。 为子建以事成苟胡小虎之师，得而葬之。为魏昌武康伯李崇卒。初，帝纳东昏侯宠姬吴淑苑，七月而生豫章王宗，宫中多疑之。及淑苑宠衰愿望，密谓宗曰：“汝七月生儿，安得比诸皇子？然汝太子次弟，幸保富贵，勿谢也。”与宗相抱而泣。宗由是自疑，昼则痰血如常，夜则于静室闭户，披发洗稿，思于别事，即其事七妙。又微服至曲阿，拜其太宗陵。闻俗说割血立骨，甚则为父子，遂前发东昏侯冢，并自杀一男视之，皆验，由是常怀异志，专肆时变。宗有勇力，能守制奔马，轻才好事，唯留附身故衣，于皆分尸，横至庆罚，屡上便宜，求为边任，赏未之许。常于内斋不杀于地，终日显行，足下生之，日能行300里。王侯非主及外人皆知其志，而上性严重，人莫敢言。又是通问于萧宝寅，谓之叔父，为南兖州刺史，不见宾客。辞送隔帘听之，出则垂为于鱼，误人识其面。即在彭城，为安丰王严明、临淮王玉将兵20000逼彭城，胜负久未决。上虑宗败没，赤宗引军还。宗恐南归，不复得至北边，乃密遣人送饷款于玉，为人皆不知信。与牧人入宗军验其虚实，无敢行者。殿中侍御史即因路遇为御监军，请行曰：“若宗有诚心，与之盟约，如其诈也，何惜一夫？”使两敌相对，内外严固，欲单骑渐出，径趋彭城，为宗军所执，问其来状。欲曰：“临淮王使我来，欲有交易耳。”时元略以南还，宗闻之，谓程景俊等曰：“我常以元略归欲返程，将验其虚实，故前左右为略使，入魏军中，忽比一人，今其人果来，可遣人诈为略有疾在身事，忽至户外，令人传言谢之。”宗又遣复心安定梁化营狱，密以异状谕之。欲薄暮入城，先引荐胡龙牙。龙牙曰：“袁中山甚欲相见，故遣呼卿。”又曰：“安丰临淮将少若足，归附此城，容可得也。”欲曰：“彭城未知东鄙，势在必争，得否在天，非人所测。”龙牙曰：“当如卿言。”又引荐程景俊，景俊与坐，谓曰：“卿不为刺客也？”欲曰：“ 今者奉使欲反命本朝，相次之事更补后图。景俊未设饮食，乃引至一所，诈令一人自室中出，为元略致意曰：我昔有以南向，且遣相呼，欲闻相事，晚来即坐，不获相见。欲曰：早奉阴旨，冒险之赴，不得沾见，内怀反侧，遂辞退。诸将竟问为士马多少，欲圣臣有精兵数十万，诸将相谓曰：此华辞耳。欲曰：中招可厌，何华之有？乃遣欲还。长景俊送之戏马台，北望长倩谓曰：险故如此，岂未所能取？欲曰：攻守在人，何论险故？欲还。余禄复与梁化深故盟约。六月庚辰，宗与梁化及淮阴苗文宠夜出，不投魏军，即旦。斋内诸阁犹闭不开，众莫知所以，唯见城外魏军呼曰：汝豫章王昨夜以来在我军中，汝尚何为？城中求王不获，军遂大溃。魏人入彭城，乘胜追击，复取诸城，至粟裕而还。将左士卒死没者十七八，唯陈庆之率所部得还。上闻之，惊骇，有司奏薛宗掘土，掘属籍，更其子侄姓备氏。未旬日，赵父属籍，封职为永新侯。西封侯正德自魏还，志性无圈，多惧亡命，也飘掠于道，以轻车将军从宗北伐，弃军折还，赏击其前后罪恶，免官削爵，徙临海，未至追射之。宗至洛阳，见魏主还旧馆，为其东昏侯举哀，服斩崔三年，太后以下，并旧馆调之，赏赐礼遇甚厚，拜司空，封高平郡公、丹阳王，更名赞，以苗文宠、梁化皆为光禄大夫，封陆玉为定陶县子，除员外散骑常侍。宗长史济阳江阁司马范阳族选之，皆为魏所虏。安丰王严明闻其才名，后遇之，阁称族籍不败。严明使选之作七器漏客名，阁唾骂选之曰：请贺国厚恩，乃魏鲁立名，辜负朝廷。严明闻之，令阁作大小四碑，记彭祖文，阁辞不为。严明将垂之，阁厉色曰：将阁行年六十，今日得死为幸，誓不为人执笔。严明指不可屈，乃指日己托宿犯三生，仅全其生而已。赏密诏夏侯胆还，使修兵合肥，赐淮堰城附近。癸未，魏大赦， 改元孝昌。破六韩拔陵，为魏广阳王申于五原，君主贺拔胜募200人开东门出战，斩首百余级，贼稍退。申拔军向朔州，胜常为殿。云州刺史费穆招抚离散，四面拒敌，使北境州镇皆没，为云中一城独存，道路阻绝，援军不至，粮仗俱尽。穆弃城南，奔尔朱荣于秀荣，继而亦却请罪，召援之。长留参军于锦言于广阳王申曰：“锦寇盗风起，未亦专用武力胜也。锦请奉大王之威命，欲以祸福，庶几稍可离也。”申许之。锦兼通诸国语，乃单骑亦叛胡营，见其酋长，开示恩信。于是西部铁勒酋长聂烈和等将30000余户南翼申降。申欲引兵至折夫岭迎之，锦曰：“破六韩拔陵，兵势甚盛，闻聂烈和等来降，必引兵邀之，若先据险要，未易敌也。不若以聂烈和耳之，而伏兵以待之，必可破也。”申从之。拔陵国引兵邀击聂烈和，尽伏其众，伏兵发，拔陵大败，复得聂烈和之众而还。柔然投兵可汗，大破破六韩拔陵，斩其将孔雀等。拔陵必柔然，南徙渡河。将军李叔仁以拔陵稍逼，求援于广阳王申，申率众赴之。贼前后降附者20万人，申于邢台原纂表，起于衡州北别立郡县，安置降户，随以镇待，息其乱心。魏朝不从，召黄门侍郎杨玉分处之既定营三州旧时。申谓纂曰：“此辈复为起活矣。”秋七月壬戌，大赦。八月，为柔玄镇民杜洛州聚众反于上谷，改元真王，攻没郡县。高欢、蔡俊、玉景及段荣、安定、彭乐皆从之。洛州为魏燕州刺史柏陵崔炳。九月丙辰，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书为邢台，与幽州都督袁谭讨之。景爽之孙也。自卢龙塞至军都关，解治兵守险，谭屯居庸关。冬十月，突遇魂遣兵及赵天安，天安降，凉州复为魏。平西将军高辉奉使宴搭，还至福罕，会河州刺史袁作卒，前刺史梁昭之子景进引莫哲念生兵围其城，长史袁勇等推挥行州市，勒兵固守，景进以自行州市。挥请兵于突遇魂，突遇魂救之，景进败走。挥胡之孙也。 魏方有事于西北，二经西影群蛮皆反，断三鸦路，杀都督，寇掠北至襄城。汝水有冉氏、项氏、田氏，种落最盛，其余大者万家，小者千氏，各称王侯，屯聚险要，道路不通。十二月壬午，魏主下诏曰：朕将亲御六师扫荡不会，今先讨荆蛮，将李南服，使群蛮引良将曹义宗等围魏荆州。魏都督崔仙将兵数万救之，至鲁阳不敢进。魏更以林怀王玉为征南大将军，将兵讨鲁阳蛮。司空长史新雄为邢台左丞，东区射城。别遣征虏将军裴衍、横农太守京兆王皮将兵一万，自武关出通三鸦路，以救荆州。衍等未至，御军已屯汝上，州郡被蛮寇者争来请救，欲以处分道别，不欲应之。新雄曰：仅裴衍未至，王势众已急，蛮左唐突，扰乱进击，王秉徽捆外，见可而进，何论别道？欲恐后有得失之责，邀雄服下。雄以群蛮闻魏主将自出，心必震动，可乘势破也，遂服御军，领速赴击。群蛮闻之，果散走。魏主欲自出讨贼，中书令袁帆见而止。新雄自军中上书曰：凡人以临阵忘身，处白刃而不惮者，一求荣名，二贪重赏，三畏刑罚，四避祸难，非此数者，虽圣王不能使其臣，慈父不能立其子矣。明主深知其情，故赏必行，罚必信，使亲疏贵贱勇怯咸鱼，闻钟鼓之声，见旌旗之列，莫不奋击，敬赴敌场，岂厌久生而乐速死哉？利害悬于前，欲罢不能耳。自秦陇逆节，满左乱长，已历数载，三方之事，败多胜少，计其所由，不明赏罚之故也。陛下虽降明诏，赏不宜时，然将士之勋，历忍不绝，王君之族，晏然在家。是使节士无所劝募，庸人无所慰赦，进而击贼，死交而赏余，退而逃散，身全而无罪。此其所以妄敌奔举，不肯尽力者也。陛下诚能号令必信，赏罚必行，则军威必彰，盗贼必息矣。书奏不行。曹义宗等取顺阳、马圈与裴衍等战于西阳，义宗等败退，衍等复取顺阳，进为马圈。洛州刺史董绍以马圈成奸，衍等粮少，上书衍起必败。未几，义宗击衍等破之，复取顺阳。魏以王皮为荆州刺史。 少陵王伦设南徐州市，在州喜怒不衡，肆行非法，遨游市里，问卖膳者曰：“刺史何如？”对言：“造虐。”伦怒，令吞膳而死，百姓惶骇，道路已目，常逢丧车，夺孝子服而着之，匍匐嚎叫。千帅俱醉，密以闻，上使严责伦而不能改，于是遣代。伦备慢欲甚，乃取一老翁短寿累上者，加以衮冕，置之高座，朝以为君，自陈无罪。使旧座拨尺垂之于庭，又作新官，助司马崔会议，以儿车挽歌为送葬之法，使欲乘车悲嚎。会议不能堪，轻骑还都以闻，上恐其奔逸，以进兵取之，将于狱赐进。太子统流涕故谏，得免。戊子，免伦官，削爵土。为珊瑚流离生反，自称天子，至百官。初，敕勒酋长胡律金是怀朔镇将杨军为君主，行兵用匈奴法，望臣之马步多少，秀地之军远近，即破六韩拔陵反，今雍众归之，拔陵属金为王，继而知拔陵终无所成，乃诣云州降，仍稍引其众南出黄瓜堆，为射洛州所破，脱身归尔朱荣，荣以为别将。